像是得了一场病，可忍着疼还说不清，重复着癫狂和冷静。我也想找些人聆听，四周越热闹越孤零零，有点像换了便装，故意在接近，周遭怎么都软包裹，关不严的门缝能探视我，璀璨的邀约赞越多，没确诊也没人问我在恨什么。你怎么像患者的固有资产，随着时间推移累积了感叹，用上效率极高的手段，其他的可以都不管，病历上肆意拉扯来回写满，摊开他给你欣赏下我的不堪，可是要治好顽疾有多难，莫名又期待谁来了断。窗外风褪色的烟火，越入耳的声音越刺痛我，耐咬后又会有轮廓，你是不是我挽留过的那一个？你怎么像患者的固有资产，随着往事追忆任病情延展，我用上不眠不休的手段，看梦里你的温暖，病历上肆意拉扯来回写满，失眠所有方案怎么还有隐患，要治好顽疾别回头看，这是我最后心怎能对患者剥夺掉不甘，只留下些念想又不可逆转，我用过偏执极端的手段，像生死不惧的混蛋，病历上肆意拉扯来回写满，救不出做心房被潜入的子弹，所有的顽疾都有隐瞒，是我自愿想一直与你有关，就让我余生依然享受余欢。